善良也不善，在水中凝结到冰点，也摆出一朵水仙，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不管天与地的曲线，你有翅膀我都会飞到你身边。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上一笔写点，就会变成轮回一千年的诺言。如果遇到风吹的考验，我相信把你的容颜染上一千遍，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变成了唯一的传说。我相信把你的名字连上一千遍，就会变成轮回一千年的诺言。如果遇到风吹的考验，我相信把你的容颜染上一千遍，就会变成最永恒的语言。有一天我们终将改变，变成了唯一的传说。

明早你就爬上来，我的石榴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也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也许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也许不回来。别那样哟呀，别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也许不回来。 祖先唱了千万次，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日月轮回依旧，花开花谢依然，多少青春继续不悔。立下埋葬的位置有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按下生命照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的青春也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也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也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深深的一段情。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 情流雨打翻，笑着

火焰一夜 Smile again Smile again 解开你忧愁的心结千万结 Smile again 就这样忘了它 Smile again 欢笑泪水在人生旅途间忘了它火焰一夜 Smile again 梦想近在眼前 今天心想爱等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就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晴天无所谓管它绝不缺陷让日子再高一点在新鲜再简单眼底再见腰围再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今天新鲜带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上晴天 我七十二变 今天新鲜再给你再见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能不爱每天注定也别气馁这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我却也能飞上晴天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重点追求完美的情节能不爱每

时光，到底你会怎么想？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魂寄晚霞，独行无牵挂。才与萧瑟，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修得真邪不怕。一人曾独翩翩出枝柳香，越过山中悠悠凉，晚风吹秋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望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难掩春风雅，不是痴痴爱花。花太香，花下风流，花似花如香，不带一点伤，只在乎爱过他。 是为我守候。 亲爱的人，亲爱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大，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缘万金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惨，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青春，在野蛮，在从容，唱着那无缘万金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试着此刻烂漫了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样光明媚的春天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浪。也许有地雷，我老不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让你去。